欢迎大家嚟到今集嘅呢一个嘅 MIHK 十周年纪念特辑啊，涉到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又过两个礼拜啦，又要同大家咧一齐进入脑海嘅呢一个思潮当中，吓、啊、回忆下过去呢十几年里边咧，即系搞呢个 MIHK TV 嘅大小嘅一啲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咁啊，可能会有好多嘅问题，大家就会吓、啊、即系不明所以吓，点、啊、解有时有啲嘅节目？做下好地地嘅咁样就会突然之间冇咗啊！有啲人又会唔见咗啊！咁有啲朋友又会想问啊，老王你其实点样去定个台嘅呢一个嘅方向啊？节目嘅创作嘅一啲嘅路向啊？咁你有冇啲咩嘅心得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呢？咁样不过先答第二个问题先啦。咁啊，第二个问题就系究竟啊，即系要做啲乜嘢嘅呢啲嘅节目至啱呢？系行咩嘅方向呢？咁样。咁大家眾所周知啦，即係網台其實基本上即係好老實講，我都可以幾自豪講呢一樣嘢。咁雖然今日 MIHK TV 香港製造網絡電視唔係話即係香港最多人睇，又或者係最影響力嘅呢一個嘅網台咁嚟計，咁而家又有好多嘅唔同嘅 YouTuber 動接又話30萬人去 subscribe 啊，又話幾多人去睇啊，每一條片20多萬 click view 啊，如此類推。咁但係我自己深信咧，即係好以多樣化、多元化、多類型嘅呢一個嘅節目咧，咁好老實講嚇，我諗我的而且確比過其他所有嘅網台嘅從業員咧，我一定喺呢一方面咧就係做得最好嘅。又或者係我肯嘗試啊，唔怕蝕錢啊，去做 experiment 啊，去做一啲嘅唔同嘅探索，去摸索一啲嘅乜嘢嘅類型係可以 create 到更加多嘅朋友去睇我哋嘅呢一個嘅節目咧。咁我諗絕對 MHK TV 裏面咧認咗啊第十啊，都唔會夠膽有人去認第一係嘛？即係甚至冇，我絕對可以俾呢一個嘅燈神。係嘛？我肯定做嘅節目嘅類型，會比佢多啦，啱唔啱啊？就算你迷或者係你以前嘅香港人網早我哋幾多年咁，但係你嘅節目嘅類型啊，你有幾多嘅生命嘅節目啊？我諗如果你睇翻轉頭，你絕對唔會有我哋試過咁多唔同嘅類型啊、品種嘅呢啲嘅節目啦。甚至我尊敬嘅黃一文先生嚇，黃一文教授咁啊，就算買 radio 啊，當時佢揾阿台長阿梁錦祥。幫佢咧就係去揸旗去搞，咁佢哋做嘅一啲嘅節目嘅多樣化，亦都唔會好似 MHK TV 裏面做到咁多嘅品種出嚟，嗰個創意嘅澎湃啊，肯冒險去試唔同嘅節目啊，咁當然我哋一定會俾佢哋咧就係做得更多同埋更進取啊。咁做得啲節目好唔好？咁其實講真，當然有好多嘅節目做咗出嚟，就我自己覺得就強差人意啦。咁或者係所托非人啦，或者係嘗試開一啲嘅節目俾啲朋友去，即係當自己嘅寶貝啊、baby 啊咁樣湊大佢。咁始終都係可能有啲嘅朋友就係觀眾緣啦，又或者自己嘅努力夠唔夠啦，或者係準備功夫啊，或者係點樣去突破框框啊，都係差少少。可能好多嘅朋友就係當咗嗰樣嘢只係一個 part time。嗜好冇真真正正咧，就係當佢自己一個嘅 lifetime goal 嘅 achievement 去咁樣去做，有唔同嘅，即係有好多朋友而家事實證明啦，我係如果揾唔同嘅朋友去做一啲嘅節目，如果佢嗰個嘅 financial reward 啊、remuneration 啊唔吸引，反而而家個個自己去做嘅時候，哇揾到食喎，有好多人自己去做 YouTuber 啊，或者自己教人哋煮餸啊，教人哋去整車啊，教人哋去講手錶啊，講攝影器材啊，哇分分鐘都嚇幾萬人去subscribe 佢哋嘅呢一個台嚇十幾萬一條片嘅 kick view， 咁啊咦睇翻 YouTube 裏面啊，如果你唔講粗口好似老惡咁樣自尋死路嘅，咁又哇翻嚟嘅呢一個嘅 advertising reward。又真係有幾嚇襟計嘅，即係唔好話可以做一份 decent 嘅 full time job 啊，係嘛？即係如果當係一個幾回報幾好嘅依一個嘅 part time， 哇！即係一個月多幾雞嘢收入嘅，咁啊，即係當然啊，即係值得人哋去著約佢做多啲、做多啲、做密啲啦，係咪啊？咁所以就始終我覺得嗰個嘅 motivation 嘅動力咧，係就算有幾好嘅 idea， 就算嗰個朋友仔嗰個 passion 有幾大，缺乏咗依一個嘅動力咧。冇咗 S 加兩棟，或者係真真正正令到佢覺得好俾心機，又值得做好佢嚇。但如果淨係得你嗰啲咁嘅居馬費，咁佢真係咪俾翻個居馬費咁多嘅呢啲力水你去做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 好多嘅一啲嘅節目，除咗我真係可以放心交俾個節目主持人去做好成件事嘅咧，而我係完全唔需要去 involve 嘅咧，咁我覺得咧就只有得阿西瓜頭屌總理咧，佢個 passion 夠大，做好佢閪節的美食家咁多季嘅啫。咁 otherwise 咧，你就會見到其他啲朋友咧都係當係好 part time 嘅形式去做 ，unless 嗰個節目係有老鑊揸裝做監製。甚至冇分身去做埋主持，同佢哋一齊做，咁啊，即係大家拖住手一齊去行啊，或者我 make sure 幫佢掃曬所有啲沙沙石石啊，咁而佢亦都做得過癮啊，咁啊亦都係做到個成績出嚟咧，咁我啲朋友咧就會覺得咦，依然值得我哋要 invest 落去，多人去 recognize 啊，多人去 endorse 啊，咁其實好多嘢都係雞生蛋，蛋生雞，自己唔俾心機去有一個好大嘅 passion 去做好成件事。而令到自己製造一個好嘅產品出嚟，咁而得唔到一個嘅正常嘅一個嘅經濟嘅效益，佢 reward 佢有一個嘅原動力，繼續去向前行，咁而令到佢即係繼續要再俾心機擺落去，咁otherwise 就做唔到。咁而有一啲嘅節目咧，即係某啲嘅節目主人，其實都做得好俾心機嘅，譬如亨利。嗰陣時做哼哼有聲啦，咁但係奈何又係始終唔知點解個觀眾緣嘅呢一個嘅問題。就算佢個節目即係我係用好重嘅呢一個嘅酬金要佢可以講係當時 MHKTV 裏面呢最高薪嘅每一集嘅節目主持人就係亨利啦。咁但係始終即係嗰個 subscription 嘅人數同埋嗰個在線去睇啊，同埋sharing 啊，或者係個 kick view 啊。總係爭咁啲，但你又唔係覺得亨利做得差喎？佢真係做曬資料搜集，做曬所有嘅一啲嘅分析啊、論點啊，有理有據，咁亦都係覺得佢係一個好優質嘅一個嘅網台嘅時事評論員。但係硬係咧就係爭少少，唔知點解就係、是、唔知點解。咁Jordan 嘅呢一個嘅金曲妙韻歲月情啦，亦都係做得好好嘅。咁但係始終又係曲高和寡，中意嘅人就少，係嘛？始終喺 subscribe 嘅人唔係冇，但係已經用一個好平嘅價錢啦。佢哋都係就係唔俾錢就係唔俾錢。咁所以即係有時亦都唔可以話曬啲節目主持人，喂開到好嘅角碌嘅俾佢啦，捉到好嘅碌俾佢啦，佢識唔識脱角？捉老碌脱埋角係嘛？啱河車俾心機有 passion 嘅，就係唔得就係唔得。咁所以有時都好令到我好氣餒啊！咁但係奈何啦，好多朋友即係如果而家只睇呢一個嘅蝕到空虛網台血淚史就可能會問：喂，老何，你戇鳩啫，你其實使乜要做咁多類型嘅呢一個嘅節目要搞到咁多嘢，令到自己貪多著不爛，係嘛？又辛苦又監製咁多個，咁啊變咗厚此薄彼即係個個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啲資源都唔夠，做好幾個佢咪掂咯？咁你而家睇我哋而家 MHKTV， 我哋咪揾到最好嘅呢啲嘅節目一齊去做，咁盡量希望每一集嘅呢一個嘅節目嘅呢一個嘅係嘛嗰個嘅 standard 啊水準啊完全唔甩碌，咁你咪見到我而家行緊呢條路咯。咁但係當時我亦都有一個嘅難言之隱，咁大家都明白到咁之前嘅 MHKTV 開頭嘅時候唔係全資係老闆㗎嘛，咁亦都有一啲嘅 partner 入曬 KC Sir 嘅呢啲嘅入股啊，咁當時希望就係將呢一個嘅網台可以咧就係做大嘅一個嘅生意額，咁其他啲 partner 又可以帶一啲唔同嘅 advertiser 啊，唔同嘅一啲嘅產品啊，又或者係幫唔同嘅人去做一啲嘅推廣啊咁樣，咁而咧就注入一啲嘅building 落去，哇，做大個呢一個嘅 building。咁你冇咁翻上下嘅呢啲嘅產品喺度，唔通我來來都係淨係得個鱷魚嘅大丸有落，又或者係淨係得喺呢一個嘅做你老母中國人咁嘅節目喺度，咁呢啲係拗唔到係嘛？即係贊助商噶嘛，你要做啲人畜無害，又唔准講粗口，咁但係個 building 又唔係好得，咁又可能好難揾到人去 sponsor。咁更有甚者，去隨住要2014-15年之後。香港個政治氣氛越嚟越黑，越嚟越窒息，咁已經話俾人哋話到明啦，你繼續去即係鬧個政府，孖叉個政府呢，尤其是政府亦都收客嗰個嘅媒體上面嘅嘢，你哋啲咁嘅網媒唔會再有一百毛嗰啲可以有機會上到市㗎啦，死咗條心㗎啦，咁就拔甩啦，大佬，即係抌咗咁多資本，開咗咁嬌多嘅呢一個嘅節目，租咗咁撚大嘅地方，係嘛？咁一句咁樣講。咁就企撚咗喺度啦，即係就算我就算做到幾撚大嘅唔同嘅多樣化、多元化， 嘅呢啲嘅節目啊，你老炳咁啊，你冇人去嚇，即係俾呢啲嘅廣告贊助，冇人去揾你哋去租場啊，冇人咁黐埋你哋度，咁就算有啊，政府都或者係證監都唔肯俾你班友仔上市，咁都係嚇啊鏡中水月得個吉係嘛，咁啊即係做嚟都多鳩魚，咁所以後屘即係個個嘅 partner 即係已經係決定即係亦都要小心啲啦。尤其是吓，即系当时已经有一啲嘅朋友啊，透过唔同嘅渠道啊，开始又同阿 K C Sir 嗰啲又倾偈，系嘛？即系同阿 K C Sir 讲，喂，你都谂下，即系你黐住鳄鱼呢条大沙包，我哋都有机会，即系觉得你吓，你其他啲生意都有机会有影响噶噃。咁啊 ，K C Sir 好多生意噶嘛，好多生意都唔系净系佢自己独资。咁其他啲股東又會炸下型啊，其他啲 partner 又會覺得，你黐住 MHK TV 搞啲咁嘅嘢，嗱你啊英雄啊，你就嚇屌你俾養條鱷魚出嚟，屌咬人啦、啊，係嘛？資助條鱷魚去肥人啦、啊，我就俾你累撚死啊！咁即係佢亦都有好多嘅呢啲嘅壓力。咁啊，仲有一次咧，就係、是、當我決定咗有一次係近年尾嘅時候咧，就好多時候我都會有時，其實我同 K C Sir 係好好朋友。好朋友嘅地步系点样讲？我哋唔系话成日都会去见面，但系我哋都有好多一啲嘅共同话题。大家嘅长大嘅年代系一致啦，对香港嘅睇法好一样啦。咁啊，大家亦都系同一区长大啦。咁喺嗰一区里边，佢又读一间撚屌学校叫做高主教啦，我又读间扑街学校叫做圣贞德啦。咁啊，即系喺半山区里边嘅少林与武当。咁但系当然佢哋屌你老味喺。只是一個小學一年級已經有六班，我哋得嗰兩班，咁啊肯定佢係大派，我哋係細派俾佢成盒啦。咁即係有好多好有趣嘅呢啲嘅話題。咁啊當中裏面有啲嘅 common friend 啦，佢嘅表弟亦都係我嘅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啦。咁都有好多共同嘅話題。佢對一啲嘅睇嘅嘢，我哋都好一致。咁啊即係可以講係如果有啲朋友嘅話，喂，如果你成年之後，你好難交到一啲嘅知心嘅呢啲嘅朋友啊，我係幾同意嘅。因為好多嘅朋友咧，喺你成年之後，唔多唔少都會有一啲係利益嘅掛帥啦，又或者係互相嘅呢啲嘅帶挈啦，有啲嘅工作上面啊，或者係其他唔同嘅層面上面嘅瓜葛，咁而做到朋友，咁冇辦法㗎。你長大咗之後就會係咁。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我哋從生意嗰方面去合作。但是生意脱离咗之后呢，我哋反而做到更加好嘅呢啲嘅 buddy， 即係呢个係好难能可贵嘅。因为个问题係我哋会互相启发大家啦，咁同埋亦都係互相会 inspire 大家去諗一啲嘅嘢啦。咁有啲嘅位我係盲点，咁佢会提醒我啦。佢有一啲嘅地方我觉得係咁样我有啲问题，我亦都会互相去提点佢。咁而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段友谊呢就係唔係淨係飲飲食食啦。屌你老闆喺啲卡拉 OK 裏面，好兄弟啊，屌你老闆飲撚咗去，好兄弟有今生冇來世，好兄弟飲大兩杯就屌你老闆閪，啲咁嘅屎水就個就覺得好兄弟啊，陳露南啊，山雞啊咁樣，即係我就好撚怕呢扎嘅人，咩兩葉插刀啊，得火裏火裏去，水裏水裏去，屌你老闆，你講句就得，太撚多啦，見到呢啲，到撚到最後一啲雞毛蒜皮啊。錢銀瓜葛啊！屌你老尾爭條女啊！全撚部反面收場。咁而即係我蘇花，即係識咗 K C Sir 十幾年啦，即係真真正正大大話我十年啦。而係仍然係 keep 到一個非常之好嘅呢一個嘅友誼。我好感動嘅有一次就係當我舊年我翻香港嘅時候，我哋一齊喺台灣見面，咁然後跟住就佢翻香港先。佢特登搭一班早嘅班機，早我一個鐘頭到香港。然後佢到咗香港之後咧，佢喺未過關，佢就喺禁區之前嗰啲商場裏邊咧等到我落機，然後同我一齊 make sure 我過關係安全去入境。咁我覺得好感激呢位老友嘅一直到以嚟嘅照顧同埋呢一個嘅支持。咁亦都係我搞一個 MHK TV。佢其實亦都喺背後裏邊落咗好大嘅呢一個嘅力啊 support 啊。咁所以。佢而家亦都受到我影響啦，搞佢呢一個嘅圖表學人啦，咁希望用佢嘅專長，用佢嘅能力係嘛，然後去啟發更加多人其實股票 投資並唔係一個淨係賭博，係咪有好多嘅一啲嘅技術啊、圖表啊，可以咧就學曉得到咧，令到自己咧趨吉避兇。嗱，我教曉咗你一樣嘢，你就令我教曉咗你一個嘅技能。趨吉避兇之餘，賺到少少就唔該你班柒頭就去捐去嚇，即、係造福嚇人群啊，做啲一啲嘅好事嚇，幫下大家。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咧有啲弱勢社群啊、受苦受難嘅群眾裏面咧，就可以咧就係得到啊，就一啲嘅援助。咁我係絕對贊成 K C Sir 做依一個圖表學人。咁而家我亦都係直接啊揾啊依一個嘅撚樣一號阿喬啦，同埋揾埋阿小花啦，即係去教阿 K C Sir 點樣去做 live 啦，幫阿 K C Sir 去剪片啊、upload 啲片啊，上 YouTube 打你嘅依一個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其實依一個圖表學人嘅開頭嘅成立咧，仲有阿假貓俊咧。就去幫手咧，就去建立佢依一個嘅 channel 啊，咁而又搞掂咗啦，妥當咗啦，承認咗之後咧，就 pass 俾阿撚樣一號咧，就去幫手。咁呢啲就係大家好朋友之間嘅互相嘅提攜，互相嘅一層嘅共同嘅進步，大家去互相去依一個嘅提點，同埋大家最緊要嘅就係一個共同嘅一個嘅價值觀。如果冇咗一個嘅共同嘅價值觀，大家冇喺一個嘅是是非非啊、黑白啊嗰度。有一個嘅 ground 啊 common ground， 其實直接都係難做到一個嘅資深嘅好朋友。咁另外一段我同 K C Sir 要分享俾大家嘅一啲嘅往事咧，咁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曾經去過依一個嘅澳門啦。咁近年底嘅時候就約咗 K C Sir 就去澳門嘅九號會所飲酒同埋逢叉叉啦，係咪先？咁難得一年啦，到尾啦，咁差唔多完啦。咁就唉，就算點都好啦，賺又好，蝕又好，依一個嘅做出嚟嘅成績嚇、可以講嚇、即係有口碑，但係又唔係好撚賺到錢。咁多人唔識，亦都有好多網友去支持。咁當係慰勞下嚇、即係兩個拍檔，咁即係一齊去依一個澳門，咪食餐飯跳個舞咁樣。咁殊不知即係我同佢就一齊落船，大家一齊去成功旅行社買埋套票。就去依一個嘅九號會所啦咁樣，咁點不知咧？我係忽略咗一樣嘅嘢，就係原來咧喺依一個嘅十二月嘅時候咧，我係唔應該去澳門嘅。起碼係十二月十五號之前唔好去澳門，或者係十一月十五號之後唔好去澳門。總之十一月十五號到去十二月十五號嗰陣時咧，係其實就最好唔好去澳門。點解咧？因為澳門嘅回歸紀念日咧就係十二月一號。咁我哋就應該就喺十一月尾、十二月初嘅時候去，我 exactly 嗰邊一日就唔記得啦。咁啊過咗去澳門啦，咁啊 K C Sir 就用佢嗰個嘅香港身份證，就用啲伊通道就入去，咁啊兩嘢嘟嘟嘟咁行咗去，你知條友仔啊，屌百無聊賴咁樣鳩揈揈咁啊行咗過去。咁但係我就入掃緊嗰張卡嘅時候咧，掃嚟掃去都掃唔到，然後第三次抽起再擺入去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咧有啲奇怪啦，因為開始有澳門嘅海關同埋人民入境事務處嗰啲人咧就係埋嚟，咁然後咧就係歐陽先生攞咗我張身份證，然後咧就係請你跟我嚟依一度啦咁樣，咁我都唔知發生啲咩事啦，咁但係佢又冇攞我嘅手機嘅，咁當時 K C Sir 就已經過咗去，佢亦都一面黯然，都唔知道我就俾啲入境處嘅人 immigration 嘅人咧就係周咗去一個嘅房間裏邊。咁跟住咧就冇幾耐咧，就有個高級啲人咧就同我講：歐陽生，我今日就唔可以俾你入嚟澳門境嘅，因為咧你係一個對澳門社會構成結構性危險嘅危險人物，咁你會影響到澳門嘅一個嘅社會穩定同埋安全，咁所以咧我就今日咧就唔可以俾你入嚟澳門。我大佬，我入嚟跳場舞啫，跟住諗住去依一個嘅李康記食餐飯啫，同我依一個嘅好朋友有啲乜嘢咁撚麻煩啦。咁但係當然我已經知道鄭發生緊啲乜撚嘢嘅依一個嘅問題啦，係嘛？因為我又搞一個嘅網台 ，identify 咗係一個嘅網台嘅依一個嘅老闆，咁樓下嘅又有好多唔同嘅人咧，就有唔同嘅節目去屌柒依一個嘅中國共產黨。咁又有依一個嘅李龍武蘭花係成班嘅依啲嘅大哥，咁每個禮拜四 有一個叫做《現代豪俠傳》嘅呢一個嘅節目。咁我同阿啤李哥亦都合作一個節目，就叫做《做你老母中國人》。咁啊，做要做兩季添。咁啊，日日就喺度咧，每個星期一就屌柒呢啲嘅中國共產黨，係嘛？咁啊，又有林康正，係嘛？即係當時佢又之前有加盟個阿老蕭度，後屘又嚟我哋度。咁啊，呢個時期咧，我哋已經係搲咗林康正過檔噶啦。係啊，我記得我已經係搲咗林康正過檔，因為林康正有一段時間我哋開台嘅時候，佢仍然係塞住老蕭嘅。咁大家都知道，我后屘要搞一个嘅啤梨晚报，要帮阿啤梨哥揾个 partner 嘅时候，咁我就同阿林康正讲：你唔使担心啊，老萧嗰度俾到你几多钱，我底薪我一定贴捻咗你嘅。咁然后跟住咧，再有分红，仲有有几多人 subscribe 就再拆佣啊，仲有其他我同我做嘅节目亦都计足居马费，咁你一定会好过喺阿老萧嗰度戆鸠鸠做老萧嘅其中嘅一只嘅 wo。快啲過嚟啦！咁嗰陣時，林康正已經係過咗嚟我哋嘅節目，咁個台裏面亦都幫我做一啲 marketing 啊、推廣啊嘅嘢。其實林康正喺呢度做得好好嘅，俾翻 credit 佢，因為咧譬如我哋個節目《藍皮書》咁嚟計，好多嘅呢啲嘅嘉賓咧亦都係靠林康正。你唔好理佢磨磨碌碌，屌芝麻街啊 bird 咁樣樣係嘛？但係佢又好撚多人咧就都識嘅。好撚多人咧就都俾面佢，咁啊托阿林康正嘅福咧，咁啊佢哋都幫我哋揾到好多啲嘉賓上嚟，個 credit 就係去阿林康正嗰度。咩啱先講啊？依個故事其實都有林康正份嘅。好啦，到我入咗去之後，嚇、有啲咁嘅嘢，你將咁嘅紙俾我，咁啊，然後咧就叫我嗱，你就簽翻只龜嚇，我就俾翻個香港身份證你，但係咧俾你之前咧，我個 officer 要 keep 住，然後咧我哋已經有一班船咧就係、喺半個鐘頭咧就要開啦，咁你就上呢一班船，咁啊，當時我同阿 K C Sir 嚟嗰陣時咧，我唔記得咗係咪坐豪華位定係點樣啊？但係我翻去嗰程船咧，直成貴賓咁樣坐豪華位，咁啊嗰程船咧就係個就係七點六點零七點鐘左右啦，冇人嘅嗰個豪華位嗰個 accession 得我一個人喺度，咁啲 officer 就上咗去之後就安排咗我 make sure 我坐低咗喺嗰個個位裏邊，就俾翻我香港身份證我，咁然後我就戇鳩鳩咁完船。遣返翻去依一个嘅香港，原本谂住做咗成年啦，大佬啊，即系同阿 K 师去跳下舞啫，大家咁啊，即系系嘛，即系猜下妹咁样。K 师 Sir 一跳舞嘅时候好有趣，有时耐唔中去搵玩魔术，有时又去讲下笑话，好好玩嘅同 K 师 Sir 跳舞。咁喂咁样嘅大佬啊，你都系要屌唔俾我去系嘛？又赶我翻嚟，有冇搞错啊？咁样咁我。就冇计啦，咁啊即系喺成功嘅人社买嗰张嘅套票就袋喺我嘅袋里边，咁我就即系 keep 住，咁啊翻咗呢一个嘅香港，咁啊大家 K C 就见到咁吓，咁点啊？咁我就当然佢虽然就系拘留咗我啦，就唔准我出去呢一个嘅海关以外嘅地方啦，咁但系佢亦都俾我用手提电话嘅，咁其实我就已经系 text 咗 K C， 佢话我对。澳门有一个嘅构成嘅结构性嘅一个危险，并逼个签规要递介我出去，要赶我走。咁我话冇啦，咁我咪走咯咁样。咁我哋跟住 text 个 case 又唔紧要啦，订咗房噶啦，你过去开开心心啦，唔使理我玩得开心啲啊。咁但系阿 case 嗰个咩嘅兴趣啊、雅致啊、瘾啊，咩都好似突然之间系嘛，哇烧到我含一含喺度叹。又突然之間啲 ice bucket challenge 咁樣，一嘢淋落去癲去玩去飲酒嗰啲嘅氣質全部都冇鳩曬，咁佢亦都係冇幾耐就等一班嘅船咁啊買黃牛飛咁啊，下一班就搭翻船翻嚟香港，咁變咗我到咗香港之後冇幾耐咧就到佢到步啦。其實嗰日咧應該係禮拜四嚟嘅，如果冇記錯，因為當時咧我禮拜四係最空閒嘅，因為禮拜四就係阿啤李哥佢哋揸旗做呢一個嘅現代豪俠傳，咁而禮拜四我係冇乜節目嘅，咁禮拜四可以就早啲去休息嘅，而禮拜五啊都係當年要做呢一個嘅藍皮書 live 啦，咁所以禮拜五我係好忙嘅，所以禮拜四我哋同阿 K C Sir 去飲杯嘢，咁點知就俾澳門遞介咗出境，咁之後我冇再去過澳門咧，有嘅，但我就唔敢去得咁頻密啦，咁亦都後屘打聽翻咧，就係其實佢對呢一個嘅。回歸一日咧就好緊張，因為有中國一啲嘅撚屌大袋就過撚咗嚟，咁啊即係其實佢就可能會擔心我哋會唔會走去做示威啦，又或者就係對啲國家領導人不敬啦，咁即係講真傻咩？跳舞大過天啦，我睇佢跳舞好緊要啲啦，係嘛？咁佢就即係驚我哋去做示威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到閒日嚇，譬如你平時唔係十二月啊，唔係五一啊、十一啊依啲地方去咧。 咁你就我又照入得到去李香記食嘢喎。咁後屘我亦都同阿總理西瓜頭去個李香記包場咁撚，就係去食嘢，咁啊都好過癮，係嘛？咁所以即係嗰次就係俾我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感觸。我搞個網台啫，係咪？我屌下你班撚樣啫，係嘛？你連舞都唔撚俾我去澳門跳，係咪咁撚誇張啊？係咪咁撚我對個世界嘅影響有咁撚大啊？係咪我嘅出現會令到你澳門冧檔係嘛？即係冇人去你啲嘅賭廳係嘛？冇人同你玩吃角子老虎機嚇，冇人去揼骨嚇，冇人去桑拿，會唔會咁嚴峻呢老友係嘛？咁一直以嚟咧，真係覺得佢哋班友仔就好小題大做，咁但係亦都知道自己已經 on the radar， 所以佢哋亦都有人一定會有人留意我哋喺香港裏面所做嘅所在一切，而我哋嘅亦都喺澳門裏面一啲要監視啊或者係要注視嘅呢啲名單。咁你話今時今日咁啊，無論去香港又好，去澳門又好，啱啱通過咗嘅呢一個23條嘅呢一個嘅立法，咁啊到而家都分分鐘有一個好大嘅 possibility， 即係我如果翻嚟香港，究竟入唔入到境呢，或者已經入境嗰陣時候，又會唔會有好多嘅人民入境事務處嘅人等緊我啊？又或者會唔會有差佬啊？咁我都唔知啊，因為而家係嘛，即係佢選擇性咁樣去執法，嗰條嘅法例亦都係咁寬鬆。咁我而我側邊有好多個朋友啊，亦都係某程度上係特區政府啊，即係一個香港撚屌政府，佢哋去監察啊，或者係呢個潛在通緝犯。咁即係我會唔會亦都喺呢一面嘅事件裏面俾人擠濕呢？咁或者係更加吓將我嘅性格，咁我真係唔知。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好多以前喺香港裏面，譬如飲下酒啊、跳下舞啊、去揼下骨啊嘅呢啲嘅情操呢，咁就變咗上面嘅老細呢就幫我戒曬呢啲嘅夜生活啦。咁我而家個生活呢就係健康到不得了。好啦，頭先講嗰個故仔最有趣嘅地方呢，就係當然啦，深水晶嘅朋友就知道我翻緊去依一個嘅香港嘅依一個嘅時候，你就會知道我嚇拿住一張嘅成功旅行社嘅依一個嘅套票啦，係咪？咁而當時我就一翻到去，第二朝見到啊依一個林康正，喂阿正有好嘢醒你，嗱依一個成功旅行社嘅依一個套票，兩個星期內咧仲 valid 嘅，嗱而家見你骨骼精奇。就半價賣俾你啦，咁林康正亦都係非常之開心啦，哇半價咁筍啊，咁但係嗱半價就半價，真係冇曬依啲嘅船飛㗎啦，咁你自己買張黃牛飛平平地一個嘅經濟艙咁就過去啦咁樣，咁林康正話咦半價喎、爽喎、咁林康正咧就係同我買咗一張嘅套票，我當益佢咁樣，咁但係禮拜一之後翻嚟見到佢，原來林康正都係同我同一個嘅遭遇。當佢去到澳門要過境嘅呢一個嘅時候，亦都係經呢一個嘅醫通道。依位先生，請你過嚟，請你知道你會對澳門嘅呢一個嘅社會構成結構性嘅呢一個嘅危險，同埋影響到呢一個嘅澳門嘅社會嘅安定同埋穩定嘅。咁啊，安全同埋穩定嘅。咁啊，請你過嚟。咁啊，亦都係完全咧就遣返咗，就翻去呢一個嘅香港啊咁樣。咁啊，阿林康正咧就好似唔知佢係用經濟艙嘅位去咧，係咪經濟艙嘅飛送翻佢翻嚟啦？咁我就冇問到佢呢一樣嘢。咁到最後呢一張嘅套票係點樣嘅呢一個嘅下場咧？定係林康正以全票咁樣賣咗俾人啊？定係八折咁樣賣咗俾人咧？我就無從稽考啦。咁啊，唔知邊個咧就係執到啊林康正嘅呢一張成功旅行社嘅呢一個嘅九號會所嘅呢一個嘅套票啊？咁啊諗起上嚟咧就真係都好好笑。咁啊大大話話啦，依件事件咧都有八九年啦，即係差唔多應該係1516左右嘅時候嘅事，定係1516啦，1516左右嘅呢一個嘅時期嘅事嚟。咁好啦，有啲朋友咧就好想了解清楚老學你點樣去定你一啲嘅節目嘅呢啲嘅多元化嘅呢一樣嘢。咁其實當然我唔想淨係成個 MHK TV 都係做呢一個嘅政治評論嘅呢一個嘅direction 啦，咁但係呢個一定有，因為始終網台嘅起家或者好多嘅朋友要收睇一啲嘅網上面嘅節目，都係希望聽到一啲嘅論證啊、時事嘅分析嘅呢啲嘅節目。咁但係咧，亦都有一樣嘢要緊要嘅，就係我希望做到好多關於保育啊、香港嘅歷史啊、文化嘅呢啲嘅傳承嘅呢啲嘅責任，咁所以有好多嘅節目，譬如我哋有教人哋煲湯啊，有教人哋講粵語長片啊，係嘛？我大院有落地都好 diversify 啊，咁後屘仲 spin off 到有香港以歷史啊 嘅流傳落嚟嘅都市傳說為主，以講鬼故啊，即係掛講鬼故嘅羊頭就係賣文化歷史保育嘅依一個嘅狗肉，係嘛？咁有香港奇案，了解唔同年代嘅社會情況嘅人類嘅一啲嘅唔好嘅一啲嘅行為，係嘛？咁亦都係有其他啲，譬如又有塔羅牌啦，咁又有一啲嘅做 parenting 嘅一啲嘅分享啦，係嘛？咁又有營養嘅節目啦，哇，都幾多，包羅萬有。咁有兩個節目咧，即係我都為咗做而做嘅，因為希望可以吸到好多唔同嘅觀眾嘅呢啲嘅層面。一個就叫做夜場警訊，咁啊遲啲我會講下呢一個夜場警訊嘅原因同埋講下桂正雄啊係邊一位嘅呢一個嘅老友記。咁另一啲嘅節目咧就係跑馬。咁啊點解要行呢條嘅編風咧？咁其實我就即係希望可以吸納唔同多元化嘅嘢。但我忽略咗有一啲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有一啲嘅節目係咪真真正正係唔應該去做？悔人悔道啦，或者係關於一啲嘅賭博，其實係咪有違小弟嘅依一個嘅宗教嘅依一個嘅原則咧？咁我當時就冇將依一樣嘢擺得咁重啊。咁亦都咧冇將我依一個嘅宗教嗰個信仰咧，同我做節目啊、做人裏面掛得咁實嘅。咁所以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後屘越嚟越喺唔同嘅機會撞板啊，了解到清楚咧，其實我上面嘅老細咧，就令我每次去撞板咧，去了解到我做緊嘅嘢咧就係唔啱嘅，唔可以挖眾取寵啦，唔可以為咗要賺錢啊不擇手段啦，唔可以做一啲嘅嘢出嚟咧就傳揚一啲唔好嘅信息啊，或者係 promote 某一啲嘅 nasty 或者係唔啱嘅一啲嘅行為而獲利啦。我开头系唔知嘅，咁直至后尾即系夜场警讯同埋依一个嘅赛马嘅一啲嘅节目之后，撞过一啲嘅板或者系一啲嘅人事上边嘅一啲嘅唔好嘅发生咧，我至知得到咧，我唔应该要再做呢啲嘅节目，咁而后尾佢继续去再修正，咁即系呢啲可以系后迟啲嘅时候可以再同大家分享我依一方面嘅呢啲嘅睇法。咁亦都係後屘我有緣嘅機會之下，認識咗翁靜晶小姐翁女俠啦，咁同佢一齊做一個大家都好讚賞嘅一個節目，亦都係幫社會啲不公義嘅事啊，或者係一啲嘅宗教嘅人啊唔好嘅行為，俾人家知道唔可以麻木去順從一啲所謂嘅神棍啦。咁我至知咧，到原來做媒體做網台，原來你嘅影響力係可以咁大，同埋可以做好事個影響力係幾緊要，咁我至會明白到你唔應該借助你嘅影響力去賺人嘅錢，或者係悔人悔道，又或者係宣傳一啲唔好嘅行為。其實應該用你嘅影響力去做翻一啲對社會有價值啊，去影響到人去做善事啊，影響到人去有正確嘅價值觀啊，咁就係功德無量。咁所以即係有一段嘅時間，哇！你見到鱷魚啲節目，哇！又有女靚女，又有走色財氣，係嘛？又帶人哋去睇下嗰啲嘅樓上骨啊、揼骨啊、失蹤啊，佢係點樣？哇！又有賭馬嗰啲咁樣。咁先有一個嘅張學勤先生幫我哋做嘅一個嘅學勤出馬，後尾亦都有一個嘅沈國成嘅一級賽馬方程式。咁希望就係靠即係多馬迷啊香港，咁掛住攞貼士啊。咁如果揾到一啲嘅即係靠得住啊、信得過嘅，亦都係準成嘅呢啲嘅 tips， 咁即係自然會多人 subscribe 啦。咁即係哇，收錢都收到手癮啦，係咪啊？應該可以咁樣可以幫到一啲嘅收入啊，如此類推。咁所以我就要諗下，值得去做喎。咁但係後屘即係自從喺一級賽馬方程式再有一次嘅撞板之後咧，咁我就覺得我唔應該再繼續要同一啲馬場啊，或者馬圈啊，或者係宣傳賭博嘅朋友做一啲類似一啲嘅節目。咁沈國成係點樣去認識佢呢？咁其實就係經阿啤梨哥就介紹嘅。咁原來沈國成呢就係阿啤梨哥啲聽眾嚟嘅。咁亦都係有聽我哋 MHKTV 嘅節目。咁亦都有捧場啊鱷魚啊之一啲嘅節目嘅。咁當然啦，即係當時嘅啤梨哥未咁鍾意賣嘢嘅時候啦，咁佢對時事評論有一個即係大家都好認受同埋好鍾意聽佢一啲嘅講嘢啦，即係同埋佢都好忠肯，亦都當時佢有做好多嘅功課去對每一件事嘅呢一個睇法。咁而家我已經冇聽啤梨漫步啦，咁有啲朋友同我講就係佢都係講嘢不着邊際呀，或者係 避開咗一啲敏感嘅話題，咁我都亦都理解嘅。咁有啲朋友話佢而家就變咗去買、買嘢咁樣，咁我都為生存計佢要做都理解嘅。佢賣啫，咁你買係你另一個問題嚟啦。咁啊，即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咁呢啲我就唔想干涉啦。咁但係即係始終有一個嘅睇法就係佢已經唔係以前即係、就是、我認識或者同佢合作嗰陣時就係會感染啊，或者係最好多問題裏面去表達佢一啲嘅時事嘅睇法嘅一個嘅啤梨哥。咁當然而家佢亦都喺香港裏面生活，咁亦都可能要收斂啊、避忌啊，咁亦都係可以 understandable。好啦，咁當時啤哥嘅 fans 就係沈國成，咁沈國成咧就原來佢亦都係喺觀塘咧就有佢嘅呢一個嘅啊、生意嘅地方嘅一個工業大廈裏面去賣夾嘅。咁有一日嘅撞到阿啤梨，咁啊見到阿啤梨女就即係自我介紹啦，咁啊講咗兩句寒暄啦，咁啊從而得知咧佢係練馬師。沈泽成个细佬，咁啊，佢亦都喺 Now TV 里边咧，就曾经讲过一个嘅方程式嘅评论员咁啊，即系都好受欢迎啊咁样。咁佢想话喂，搵人上嚟 MHK TV 倾下偈啦。咁嗰当时我哋仲系旧基地，系成业街嗰阵时，都有几千只嘅单位嗰个地方。咁啊，佢有一日就卒之就约咗俾你哥，就约我几时几时上嚟。咁啊，上嚟之后咧，咁啊就系讲咧，佢想做一个嘅赛马嘅节目。咁佢就同我分析就話呢，而家啲賽馬照顧多鳩魚嘅亂嚟，又唔敢鬧人，明明知啲友仔又屌你咪冇落邊呀，冇盡力呀，就即係唔撚屌柒佢呀，又驚得罪呀，講啲嘢就不着邊際呀。佢話但董彪點解會咁受歡迎呀，最主要嘅一樣嘢就係肯敢講真話，唔肯怕得罪人，屌就屌囉，明明見撚到你屌你咪冇落力呀，擺撚到明甩撚住個馬頭啊，咁我唔撚屌柒你咁啫，即係類似咁樣。咁其實我就唔係一個馬迷嚟嘅，我亦都冇賭馬呢一個嘅習慣嘅。佢所講嘅嘢我完全哦咁樣。咁但係即係當時就佢就講啦，佢就係阿沈澤成個細佬，咁但係同個老豆阿哥咧就唔撚妥嘅，又唔撚啱嘅，即係又屌阿哥做啲嘢唔啱，如此推咁我亦都呢日入完，呢日又出，咁咪唔好聽到。咁我最緊要嘅就係我想睇下佢想點樣去做呢一個嘅節目，咁佢就希望搵個拍檔俾佢。咁然後呢就佢就係每逢禮拜二啊、禮拜五啊呢啲嘅時間呢，咁佢就會做節目。咁因為點解呢，禮拜二所以講夜馬，禮拜五呢就可以講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嘅呢啲嘅賽事。咁而跟住呢就可以俾 tips 一啲嘅訂戶啊咁樣。咁我話好啦，咁即係亦都諗緊，即係當時就係啱啱開期開頭嘅時候，我一定要節目話好多樣化，好多人去聽，好多人會subscribe， 唔同嘅人都去聽我哋嘅台，咁所以你嘅節目唔可以偏埋一邊，你唔可以淨係賣聖經，你唔可以淨係屌呢一個習近平，或者你唔可以淨係做一啲嘅鬼故咁樣，即係乜嘢都有啲。咁我就覺得亦都好啊，因為可以會唔會揾到一啲嘅 sponsor 咧，話酒啊、阿彪啊，或者係壯陽陽啊、偉哥啊，咁呢一個節目啱埋一路睇啊，應該好中 target 啦。照計應該可以考慮，咁即係好啦，去做，我冇諗到咁多 detail 嘢。咁當時咧就呢一個一級賽馬方程式係有兩季嘅，第一季咧就係阿亨利做，咁點解要揾亨利咧？咁就係阿沈國成就話：喂，亨利好嘢嚟㗎，我有聽佢講節目啊，論點清晰啊，係好聰明啊，佢即係講嘢又即係分析得清楚啊，能言善辯又多啲係嘛，又 talkative， 咁啊揾佢同我拍檔，我應該覺得會 work 啊咁樣。咁我亦都同阿亨利就傾啦，喂，有咁喎，幾多錢一集居馬費，制唔制？咁啊亨利又都好想試喎，因為佢賭講馬佢就未撚 participate 過，又想試下呢一方面，咁啊 OK 一拍即合。咁啊，開始咗一個嘅一級賽馬方程式，咁啊，亦都幫佢開咗個 Facebook 嘅一個嘅專業，亦都有啲嘅 tips 啊，或者中咗幾多就會 po 上去。第一季嘅反應咧，你話係咪真係 super 好咧？又唔係，你話係咪差？亦都唔係。咁啊，始終有 response， 多人去 subscribe， 多人去睇。咁但係咧，係咪去到好火紅，爆到哇過千人 subscribe 啊，或者係點咧？就暫時就未唔見到係嗰回事，咁但係我都了解到啊，沈先生咧就一定會有即係覺得有啲嘅睇法啦。啊，點解啊？我喺 Now 咁受歡迎，我喺度點解啲rating 啊，同埋嗰啲嘅 kick view 啊，加上嗰啲 subscription 唔係咁多咧？咁我就真係勸佢，有時真係冇辦法，你可以即刻第一時間就爆出嚟。好多朋友咧未做過網台，或者佢自己好覺得佢自己係好有呢一個嘅吸金啊、吸拍嘅呢一個嘅能力，點解開頭推咗出嚟冇咩人睇啊？咁樣咁。 有好大嘅 possibility， 即係如果你係借我哋嘅平台，如果係賭馬嘅人唔多，你自然係吸唔到。咁另外亦都係要抌錢去宣傳。咁啊，一方面裏面即係可能我亦都冇抌咁多錢出嚟去宣傳佢依一個節目啦。當時佢成日都話，不如大家抌啲錢出嚟去谷啊各方面嘅嘢啦咁樣。咁但係其實當時我亦都係進入一個幾財困嘅依一個情況嘅，因為做咗一兩年之前籌集翻嚟嘅依啲嘅資金啊、營運基金啊，用得七七八八啊，即係開始又蝕錢，又抌過一兩次錢落去，要繼續要再做嘅依個時候，咁而家你要再去使依啲嘅錢做一個未知之數咧，咁我又唔熟佢嘅 performance 係點，我亦都唔知道要抌幾多係嘛，即係只可以合到佢嘅河車。咁始終第一季裏面都係摸著石頭過河，有限嘅錢咁樣去做宣傳，翻嚟係咪即係做 100% 好咯？咁啊，沈先生就應該就唔係話太好滿意嗰個 performance， 但係又唔差，咁啊過去有啲收入，咁啊唔係話儲緊多錢，咁啊食兩餐日本嘢咁一定得，咁啊依一個嘅情況，咁可能佢就覺得嚇佢要依一個節目嘅揚名立萬啊，或者全港裏面最收視最多嘅依一個嘅。賭馬節目啊，賽馬節目啊，咁樣可能就未去到佢個河車。咁佢亦都有同我講過就是，如果係去到七七八八做得更多嘅時候，我不如就試下整一個嘅一級賽車方程式啦。咁啊，揾個靚女俾我，咁就嚟做啦。咁當時亦都試過一兩集 pilot 嘅，就揾阿 Gloria 咧，即係做一個嘅犯罪鳥哥嘅 Gloria 咧，就拍住佢去做嘅。咁啊 ，Gloria 就好想有曝光嘅一個嘅機會。咁其實 Gloria 我係人哋啲朋友介紹佢嚟去做。咁佢都當時佢亦都係識阿恐懼鳥，咁就希望想做一個節目。咁呢一個後話啦，唔講住啦。咁啊，亦都俾佢試過同阿 Gloria 去做。咁啊，完咗第一季嘅一級賽馬方程式。咁合作都好順利，咁馬季完嗰陣時，咁我仲拎錢出嚟請咗沈澤成、沈國成同埋佢太太一齊去食餐日本嘢，咁亦都叫埋曬其他啲公司嘅團隊有份去服務依一個嘅一級賽馬方程式嘅，譬如 operator 我嘅另外一個 marketing 嘅同事 Ruby 啊，因為佢搞啲 admin 啊各方面嘅嘢，咁有減口進啊，咁一齊去食餐飯去慶功啊咁樣，咁啊冇乜太大問題嘅，咁啊去開始去到第二年嘅九月啦。咁啊，又開波咯，第二馬季咯。咁當時阿亨利咧就有啲事咧，就佢又應該就做唔到，因為亨利佢有自己嗰啲嘅節目啦，又再同阿林康正又要夾啦，耐唔中又做依一個嘅啤梨晚報啦。嗰陣時候爆破煉獄噶嘛，嗰陣時佢做，咁啊，所以咧就要再做依一個咧，就有少少利有不弊，再加上佢工作上面嗰啲嘅schedule 可能又會撞啊咁樣，咁就婉拒咗。咁而當時我哋揾咗一個人嚟同阿沈國成去夾嘅，就係依一個嘅楊俊。咁啊，楊俊咧其實就係佢自己都有講開馬，咁亦都同馬會有好厚嘅依一個嘅關係。咁好多 job 咧，佢自己都會同馬會去合作。咁啊，起碼佢熟依一個嘅馬會先啦。咁你話佢有冇亨利講嘢咁好聽？咁但係起碼佢熟依一個嘅馬場裏邊啦，啲馬賭馬嗰啲嘅嘢啊，點計數啊嗰啲之如此類，咁亦都係可以去合作得到。好啦，第二季嘅開始咧，咁啊亦都係kick start 又係收人 subscribe 啊，如此類推。咁我亦都係繼續咧，就係俾一個嘅 MHK 嘅依一個嘅營運啊、資金嘅短缺啊，煩到即係一鍋粥。你諗下，咁點樣去開源啊？點樣諗多啲嘅方法去賺錢啊？各方面嘅嘢。咁有一日啊，沈國成就同我講啦，佢話：喂，Now 嗰邊想我去幫手去評馬咁樣，就冇影響我哋嘅 schedule 嘅，譬如你星期三夜馬，咁我哋就星期二出街就唔影響嘅。咁星期日或者星期六嘅馬，我哋星期五做，咁亦都係冇影響嘅。我 tips 都繼續照再俾，甚至乎有啲好啲 tips 啊，喺我節目度俾添咁樣。咁我講真，我同佢就係簽約佢合作，其實理論上咧，我對賽馬一無所知，冇咗佢，我依個節目就做唔到。你要做嘅，我亦都開心；你唔做嘅，我都冇你計，係嘛？咁啊，一紙合約嘅啫。第一季咧，阿沈國成咧都有簽合約嘅。第二季開始咗就已經有新嘅一個合作啊。咁啊，有啲terms 唔同咗啊，改咗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就唔係話變得好大嘅啫。咁啊，我就交咗俾我同事 Ruby 就揾佢去簽翻約啦咁樣。咁我就冇理啊，因為已經係合作緊，咁佢亦都細神劈願，即係就算點都好都會繼續做依一個節目。今日佢想又會自己一個嘅網台節目啊，如此類推。咁啊，我就不以為意啦。咁我哋都掉以輕心咁話：你決定啦，我 OK 嘅。你總之你 whatever decision 我都尊重嘅咁樣。咁啊，有一日，Steven 咧 即係我哋 MHK 嗱，本身香港政府嘅 Steven 啊 ，Poker 八九五二嘅 Steven 啊，咁佢就有一個 job 就馬會關照嘅，要揾個地方咧就去錄影。咁而呢一個嘅 job 咧就要揾一個人咧就係識得馬嘅，因為當時馬會咧想要 promote 一啲嘅 program 俾一啲年輕嘅馬迷去 arouse 佢哋對賽馬嘅呢一個嘅興趣。咁而當時嘅 Steven 咧就穿針引線咧就係 book 我哋嘅場，咁其實嗰個 renomination 係幾抵料㗎，即係我係俾一個人佢一個鐘頭錄完就拍拍攞就走，咁錄一季喎大佬，屌喇聲，咁即係我唔理呀，佢俾咗幾多錢啊 Steven 啦 ，Steven 再拆俾我，咁我話知佢大半二半啦，即係我又同阿 Steven 熟，我又信佢嘅，咁就算佢拆多啲又冇乜所謂，而佢俾個價錢我亦都係覺得係 make sense 嘅，咁就俾佢做啦。咁而依個節目咧就要揾阿楊俊咧去幫拖嘅，馬會指定嘅 ，OK。咁當呢件嘅事件出咗嚟之後嘅時候咧，阿沈國成知道咗，喂，點解馬會有個 project 你唔揾我？話唔係馬會呢件嘅事咧，就係我阿 Steven 引入嚟，佢指定咗要阿楊俊嘅喎，咁佢覺得我就有啲撚佢，或者佢益咗楊俊唔益佢啦，可能係，咁就可能佢有啲不以為然，咁啊突然之間就失場，唔知係感冒啊、失聲啊、賓州痛啊、瀨屎啊，定係點樣樣就冇做到，咁嗰集就要阿楊俊去頂硬上定係點？咁啊，我都不以為意啦，即係人係即係你都有三衰六旺，係咪有頭暈身興，即係唔得閒做節目，好閒事嚟嘅啫，成日都有啲咁嘅嘢發生，咁我唔理。咁啊，第二日就我就去健身，就朝頭早我通常咧就一早我就去健身，九點鐘喺 KC Sir 嗰個 gym 裏邊去健身。咁啊，同我健身教練咧就舉緊鐵嘅時候，突然之間佢老婆就急 call 咗幾次阿沈太。咁急 call 幾次咧，就係將呢件事去重提。咁我就話俾你聽，其實就唔係你想象中咁樣嘅，因為馬會指定嘅，就並冇任何嘅嘢偏頗成分。即係有嘢我一定會關照你啦，我點會唔關照你咧？咁但係依一個 job 人哋租我哋嘅場，要揾阿楊俊去做，去幫手。咁我係人哋要求再要判上判，咁我真係俾個場佢大家做嘅啫。咁我都冇辦法去改變人哋嗰啲嘢，都 convince 唔到人哋有一啲嘅唔同嘅馬會嘅一啲嘅 decision。咁又唔摩拉啦，就即係喺度我啊怨我啊，咁我就個教練就企咗喺度等我就舉啦，咁我就你都知道啦，當時就已經煩緊嗰啲嘅金錢上面嘅問題啦，朝頭早起身已經係唔夠瞓啦，咁第二朝早亦都一早就要去舉鐵，嗰個人就舉到興合合嘅時候，你打電話係煩鳩喎，我就梗係唔撚好聲氣啦，我話屌你老味，我成日執笠啦，冇錢啦，你唔好搞鳩我呢啲咁嘅麻煩嘢，唔撚聽啊，遲啲先講啊，冚鳩佢先，咁就。跟住個星期五咧，沈生咧又唔蒲頭啦，咁然後跟住咧就 low show 啦，咁啊佢老婆咧就亦都同我個同事講，就應該佢要退出呢一個嘅一級賽馬方程式啦。咁但係當然好多朋友就問，喂佢唔係簽撚咗個約咩？唔可以咁樣走嘅噃。咁就係佢就係冇撚簽約啊，我同事又冇撚追佢啦。咁其實而家你睇翻咧，我諗佢係揾一個嘅 excuse， 其實佢就想去試下睇下now 嗰邊如果做得好嘅，或者依邊嘅來去都係嗰屌尾，唔係話即係好撚多錢嘅呢啲嘅收入，唔好搞到自己咁樣辛苦兩邊破，睇下温順下，温兩三個禮拜，見到即係依邊都係個反應都係點啊，嗰邊如果真係可以個成功啦，或者多人睇啦。咁就喂，梗係是但揀一邊西瓜靠邊站啦，乜嘢之前嘅 commitment 睬你四婆啦，咁亦都有人去貪心急啦，即係佢唔想即係要擺咁多嘅歲月 effort 去煲起一個屬於佢嘅呢一個嘅節目啦，一睇嗰邊可能啲人錢多啲，又或者即係個 recognition 會多啲 ，exposure 會大啲嚇，咁佢諗住 Now TV 埋班做 Now TV 嘅呢一個嘅賽馬嘅時事評論員。咁我諗即係佢自己會計數啦。咁我其實真係冇咗所謂嘅，只要係老尾又唔係我揾你翻嚟嘅，你想嚟要我做係咪？我又唔識做你啲嘅賽馬節目，你要做嘅我就要多謝你，因為你俾錢我賺 ，OK？ 我要感激你添，係嘛？咁你唔撚想做嘅，你講聲就得㗎啦。咁但係成件事裏面，我就判得佢哋嘅呢個所作所為咧，為你交代下，你唔同我交代都冇撚所謂啊！咁就支持你嗰啲嘅網友真金白銀，屌你老尾閪，俾咗錢睇你節目嘅網友去支持你，突然之間冇鳩咗個節目，點樣搞作咧？咁樣係嘛？ 咁我記得後尾都係要阿楊俊去撐落去，咁啊即係後尾個節目俾人俾唔俾錢我都冇撚所謂啦。咁啊始終就要好好睇睇就做埋嗰季佢，咁就算鳩數嘅，就阿楊俊做嘅，我記得。咁啊之後我就唔撚去再做，因為即係我好怕一啲咁樣嘅合作嘅形式太急啦，睇嘢覺得好多嘢一抌咗落去就好似屌你乜殺種子射毒精，跟住淋水就會屌你乜萌芽開花結果咁樣，唔係咁樣。我都要做咗十幾年啦，即係我至算係有人識下我一啲嘅屌你老味，我抌咗幾撚多嘅 effort 至係有人識下，係嘛？即係你一定要喺個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持續去 cultivate 去做嘢。咁啊，當然啦，我老友頭先講翻啊 ，K C Sir 咧。其實佢都有呢啲 foreign 呢啲咁嘅 booby trap 噶。點解我做圖表學人啊？即係做咗咁耐，至啱啱至可以救人去做直播，係嘛？仲未揾到錢去有錢收，係嘛？即係有廣告啊，如此類推。點解咁少人睇嗰啲咁嘅財演係嘛？揾條女上嚟夾個波啦，就屌你你喺幾廿萬人 subscribe 係嘛？即係講啲嘢明明錯鳩曬嘅，仲有人去睇啊，萬幾 kick view， 點解會咁樣？冇撚得解嘅呢啲嘢。你唔係嗰啲嘅人，你吸嗰啲嘅客，亦都唔係啊識得欣賞你嗰啲好嘢嘅客嚟嘅。你要慢慢去做，又有俾心機啊，要養大你嘅產品，改進你自己去吸做精你嘅產品，然後跟住有啲人去再信服你，就變咗你死忠嘅一啲嘅支持你嘅支持者。你要多啊，要精啊，你自己要去揀。如果要多嘅，你就良莠不齊。你好多嘅呢啲嘅網友，其實你係好唔想要。咁但係唔緊要啦，起碼都係好彩，一季起就兩季子，你又真係 accumulate 咗落去，係嘛？我唔知佢真係真啊，楊俊有呢一個嘅機會幫馬會做嘢，而我冇將呢一個嘅 opportunity pass 俾佢，定係佢真真正想揾個方法係要閃人呢？因為佢始終冇同我聯絡，我亦都不俏打電話俾佢同佢傾，咁所以我就始終冇 touch base 呢一樣嘢。咁、那個節目就高安，楊俊繼續嘅第二季完咗就收皮，冇再做過任何嘢。其實嗰個節目因為係馬會要 tackle 一啲嘅年輕人，所以佢要揾阿楊俊去 involve 同埋一啲嘅女嘅馬評人，一啲年輕嘅馬評人一齊去做一個嘅咁嘅節目。咁所以其實佢哋係馬會係唔會揾個阿叔嚇坐落去同啲靚妹嗰啲著得短裙啊、化行裝啊、夾波啦啲人去講馬嘅，係其實點都唔會揾佢。就算我知道咗可以有 proposal 俾馬會，馬會都唔會睇佢台戲。咁可能佢唔了解啦，咁但係我都費事去解釋啦。咁啊～end up 就不歡而散，而最唔開心嘅就係影響咗好多嘅網友支持呢一個一級賽馬方程式嘅朋友啊，點解無厘頭俾咗錢係嘛，而突然之間冇得睇嚇，即係支持沈國成嘅一啲嘅馬評啊，或者一啲嘅 tips 啊，到撚到最後竟然咧就係冇咗蹤影。咁呢一個節目到最後啊，楊俊去齋旗嘅時候，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只有齋做嘅啫，咁啊冇乜人咧就係俾錢，咁亦都係大家亦都可以明白嘅，因為阿楊俊佢亦都有佢自己嘅渠道俾 tips， 咁啊亦都會為佢自己嘅呢一個嘅大啲嘅 renomination 嗰方面去著眼，咁始終一級賽馬方程式對佢嚟講係一個嘅受薪嘅一個嘅節目，有居馬費。咁我諗亦都會有厚此薄彼嘅一個成分喺裏面，咁呢一個亦都係 understandable， 係體諒同埋明白嘅。咁好啦，咁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咗即係喺過去裏面一啲嘅經歷同埋一啲嘅日事，咁亦都解釋咗俾大家聽點解一級賽馬方程式會突然之間會收皮冇撚得玩，咁樣嘅原因就係咁樣。OK， 咁今日係咁多，節目嘅結尾亦都播當時嘅呢啲嘅片段啊，俾大家睇睇重温亨利嘅年代嘅一級賽馬方程式，同埋楊俊年代嘅一級賽馬方程式。OK， 咁今日係咁多，多謝大家收睇，多謝大家繼續支持呢一個嘅 MIHK 十週年嘅紀念特輯《涉到空虛網台血淚史》，下次再見。 马经唔听赛马资讯，我哋唔要半桶水马演，唔要无聊扮四雕嘅所谓马评人，要听分析全面专业嘅赛马资讯，就一定要听咪八沈国成。沈国成咩料？大家听过就知有几专业几万料。一级赛马方程式。 好，翻到嚟呢個一級賽馬方程式第二節。咁啊，我哋咧就想先由一場大賽講起。咁啊，話説咧，即係我哋講話啦，即係今次嘅賽馬日啦，就有呢一個嘅國際一級賽， 係 就係、是、呢個朗琴香港杯。咁其實一級賽係點解咧？即係其實譬如我講咧，日本打機就有 G1、G2、G3 啦。咁我知道佢哋有 Grade One、Grade Two、Grade Three 嘅賽事啦。咁香港所謂嘅國際一級賽，其實簡單個概念係點咧？ 咁啊，即係喺我諗係翻翻去以前十多年前啦。咁香港嘅練馬師開始咧，國際化都好緊要啦。咁啊，啲練馬師亦都開始知道咧，喺國外咧有好多唔同嘅級別，咁大家要知道嗰個評分去到邊度，通過好多馬會與馬會之間嘅合作咧。就定咗啲馬，佢哋個評分去到邊度咧，你就可以參加啲國際一級賽。咁大家個水準咪會變咗好平均咯，唔會話哦，你攞住一班馬去同啲四班馬跑咁咪贏緊啦。咁咧就一路通過咁多年嘅努力咧，就定出咗啲國際嘅一級賽規例出嚟。咁大家都聽到咧，一級即一定係最好噶啦，係嘛？ 即係一級賽馬方程式係最好嘅賽馬節目。 即係我慢了出色。沈国成、杨俊两位隻手可热的跨平台马评人，和大家一起启动一级赛马方程式。賽馬方程式啦，阿 Michael 啊，咁啊暑期好多馬又轉倉啊，立立亂啦，因為有兩個新嘅馬房關係啦，咁啊有幾個馬房咧，聽講係你特別會留意 嘅 喎。 我即係喺舊年嘅節目咧，我哋就講即雖然今而家賽馬已經係為賽馬而賽馬啦，咁變咗嗰個暑期嘅所謂叫做唞暑咧，即係 短咗六個星期， 根本就即其實都冇乜點唞過，啲人又翻嚟就落大把朵啲衝， 好幸福㗎啦，叫做有個暑假。 嗱，但係咧，即係你可以咁講啊 ，Andrew， 你可以話有好，亦都有唔好。好似以前即係放足差唔多兩個月嘅唞暑咧，哇！翻嚟嗰啲馬真係野獸嚟嘅，大佬嗰啲有啲騎馬人啊，或者即係總之要幫手操嗰啲，其實真係有啲驚嘅， 好多 好大火氣嘅，甚至乎一落去嗰、那個隧道嘅時候咧，哇！起擒啊，乜都有嘅。有啲馬咧畜生就係畜生，即係好似啲跑車咁，你唔跑佢咧，其實佢好多嘢會壞嘅。你唔好以為喂跑車仲錫住佢咧。佢反而個車唔快嘅。 大家好，咁啊，一級賽馬方程式咧，不經不覺咧就已經咧係做咗超過一個月啦。咁啊，當然咧亦都講過啦，即係而家咧踏入一月咧，就會有一個咧係全面收費嘅節目。咁不過咧，我哋之前咧一路都會有一個咧係宣傳，就係有一個季度嘅特惠收費啦。咁原先嘅特惠收費咧就係全季嘅訂閱嘅話咧就3688。咁但係因為過咗一個月，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嘅收費就會更加特惠啦。咁就有一個超特惠價，就係3188。咁當然，如果你哋覺得一季3188咧都係比較大。大筆嘅數目嘅話咧，你亦都仍然係可以咧，係每個月咧係以500蚊嘅方式咧，係月費咧係訂閱咧一級賽馬方程式噶。咁啊 ，Michael， 你都同啲網友講下兩句啊。 係啊，其實訂全季嗰啲嘅馬嘅支持者咧，其實都好多啊。咁、我覺得咧，佢哋係好識計數啊。跟住其實賭馬，如果你又係一個好精算嘅人咧、你會覺得咧，其實俾呢個費用咧，你係絕對咧一定係一個好正確嘅投資，因為我哋唔係淨係單俾一個好似賽馬貼士，因為我仲將我咁多年嘅心得啦，成個賽馬運動入面一啲更加有趣嘅一啲小動作啦，馬嘅舉動啦、舉止啦，我哋陸陸續續咧喺我哋嘅節目咧不斷加入去嘅，咁所以咧特別如果你話係幾百蚊睇一個禮一個月嗰啲咧，我覺得你哋更加係著數嘅， 因為比起月費嚟講， 因為你除翻開。輕微人物除開，其實係講緊幾十蚊一場啫嘛， 係 去邊度揾啊？ 係 嘛？ 好咁啊！所以大家記住啦，我哋呢個一級賽馬方程式嘅超特惠價就係咧3188蚊睇曬成季，咁而咧月費咧而保持係每個月咧500蚊嘅。咁希望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去呢一個 MHK 嘅網站或者係 lojo.com 嘅網站咧，係去咧揾翻相關嘅訂閱連結咧，開翻個户口咧就可以咧係訂閱噶啦。好多謝大家。